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6集《永乐帝》三。显得皇后似乎并不想与静妃多介绍沈庙，话语也说得简单。然而此话一出，静妃的神情便变了。她闻言先是诧异地叫了一声瑞王妃，然后便上上下下地打量起沈庙来。同永乐帝犀利的审视目光不同，更别说显得皇后善意的观察，这一位的目光却是十分无礼，仿佛在打量着什么玩意儿一般。待看完后，便也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不阴不阳地道了一句： 原先以为是多么国色天香的大美人，才会让瑞王亲自千里迢迢也要娶回大梁，如今一看。 他笑得刻薄， 大约是我眼光不好吧，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。 沈庙不晓得自己和这位有什么渊源牵连，便也谨慎地不肯说话。显得皇后的脸色却有些冷下来，她道： 能让静妃看出来特别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了。 沈庙有些诧异，显得皇后竟然会为了她同静妃发火，又觉得这个样子的显得皇后和永乐帝是有几分相像的。只是显得皇后这句嘲讽的话却没有起到作用，也不知道静妃是不是听不懂。静妃看着沈庙，突然一笑，说道： 看来姐姐同瑞王妃感情不错，也会一起来逛园子，倒不知姐姐是不是在同瑞卿王妃说什么悄悄话，也应当说一说的，毕竟瑞卿王妃初来乍到，有许多事情不知道吧。 沈庙看向静妃，静妃娇笑一声： 哼，想来也是了，瑞王殿下每日忙得慌，哪里有时间与瑞王妃说起大梁的事情呢？说起来，前些日子我四妹还问起瑞王殿下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说是学了一首好曲子，还想让瑞王殿下给他指点指点呢。 显得皇后怒道： 静妃。 沈庙心中恍然大悟，他就说为什么静妃会无缘无故地将这苗头对准他，原是如此。想着谢锦行在明旗就找姑娘喜欢，到了大梁有了瑞王这层身份，莺莺燕燕更是层出不穷，这会儿子他才刚来就被人记恨上了。静妃笑盈盈地看着沈庙： 瑞王妃无事的话，也可以请我四妹去府上坐一坐，我四妹自来喜欢结交好友，瑞王妃若是无事的话，多个姐妹也是好的。 多个姐妹？沈庙心中冷笑，是后院里多个姐妹吧。本想着淡淡的应付过去，不曾想目光却落在指尖谢锦行给他戴上的那副白玉扳指之上。沈庙突然就转了主意，他笑道： 这恐怕不行。 静妃一愣，显得皇后也怔住了，似乎没有想到沈庙会这么说。殿下将瑞王府的一切事务都交给我打理，大至宫中银子，小至商铺流水，仆妇侍卫，往来拜帖，里里外外都忙作一团，只怕是没有时间招待客人了。沈庙笑得温和，似乎还略带着歉意。臣妇毕竟初来乍到，殿下信任臣妇，臣妇不敢辜负，若是四小姐喜欢，大可去找殿下坐坐，臣妇是没有时间的。一番话说得静妃哑口无言，心头却是起了一团火。沈庙这话看着温温和和，说自己没有时间陪伴客人，其实却是明晃晃的炫耀。看瑞亲王多疼他呀，把亲王府的所有事情都交给沈庙打理，这自然是因为亲王府就只有沈庙一个女主子。 可若不是宠爱一个人，却不用将什么商铺流水、仆妇侍卫也都交给他吧。这样下去，倒不如说是睿亲王妃将睿王也一并管着了。睿亲王妃是变着法的在炫耀自己在亲王府地位有多高呢。沈妙是忙着正事，还暗中践踏了一脚静妃的四妹，整日无所事事，跑到人家府中给人家添麻烦，实在不算是什么贤淑之人。显得皇后的嘴角就微微地扬了起来，静妃气得脸色铁青。可是沈妙本来就是一般不与人为敌，尤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时候，只是这时候静妃挑起了她心中的怒气，若是不狠狠地扳回来一局，日后岂不是人人都能在她头上踩一脚了。天时地利人和还有谢景行在背后撑腰，他要是让了，那他就是个傻子。沈妙微微一笑，听闻心善的女子最是感同身受，静妃娘娘如此担心臣妇孤单，想找些姐妹陪伴臣妇，想来也是感同身受吧。大约静妃娘娘也有孤单的时候，倒不如日后也多选几个姐妹来宫中坐坐，那样静妃娘娘也会快活许多。闻言，静妃气得一口气差点没有提上来。沈妙这话说的，静妃让沈妙请她四妹去府中坐坐，想让她后院多个姐妹。沈妙也是个妙人啊，立刻原封不动地还回去，让静妃也在宫中添几个姐妹。静妃恨得咬牙切齿，她如今正是风华正茂，可到底也已经过了几年，每年进宫的秀女那么多，帝王的宠爱又最是珍贵，若是多来几个倾国倾城的姐妹，要她如何自处呢？这睿王妃好利的一张嘴。显德皇后却一下子笑了，说道， 原来静妃妹妹是孤单了，这好办，明日我便同陛下提起，宫里这些日子有些冷清，是该添几个新姐妹了。 静妃一下子就急了，道， 不孤单，我不孤单。 显得皇后皇后的位置坐得稳，添几个姐妹自然对她无所谓，可是静妃如今正是得宠的时候，可怕被人分了宠去。沈妙感激显得皇后顺水推舟，虽然晓得显得皇后也是说说而已，却也是正色道，静妃娘娘莫要推辞，既然体贴臣妇，臣妇也该投桃报李的，说的像是静妃反倒应该感谢她似的。扑哧一声，不远处传来人的轻笑，几人回头一看，却见永乐帝和谢景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花园后头的，因着被树丛掩盖了，倒是没有发现他们二人的身影，也不知道在这听了多久。永乐帝面色冷漠，看不出来喜怒，只是淡淡道， 睿亲王，你这个媳妇儿倒是生得一副伶牙俐齿。 到底是有些不悦，想来方才沈妙和显德皇后故意捉弄静妃是被听到了。静妃委屈地跑向永乐帝， 陛下。 谢景行走过来拍了拍沈妙的头，仿佛在嘉奖自己后院中的那只白色幼虎，欣慰地开口道， 娇娇真懂事，也知道体恤他人感受。 说着又扫了永乐帝一眼， 静妃既然想要姐妹，皇兄就该顺着，宫里又不是养不起闲人。 静妃一听，心中又急又慌，咬着唇看向永乐帝，端的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沈妙有些想笑，静妃张牙舞爪的来，却是个没脑子的，弄到现在倒像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静妃，也不知道永乐帝怎么会服这样的女人。永乐帝开口道， 什么时候你还要管起朕的事情来？ 皇兄的妃子不也是管了臣弟的王妃吗？ 谢景行挑眉看向静妃，她生得俊美风流， 平日里总是懒散笑着，宫中女眷也喜欢她这副风流模样。然而心中却都深知，这位睿亲王是个不好惹的。他的目光睡里，语气也平静，却让人不由得身体发寒。他道： 静妃，你确定要让本王听你四妹弹曲？ 静妃闻言打了个冷战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